以后都不要再联络。听你说的很简单，黑暗中静静搂紧自己，孤单有谁明白？难过懒得再去管，泪要不要流下来？我也只好默默啃食寂寞，流着痛灌溉。Missing you散落在一窗，我在回忆中哭喊。若是自导自演的闹剧，为何美好曾拥怀？就当作分手是因为我们在爱中感慨。如果留不住，我就只要 着台北行李慢慢起步， 永恒的故事。

轻言放弃，早和你约定，不管哪里，不用怕，有我一直在陪你。 记得那年春季相爱在心